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同。 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后的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这个夏天， 这个夏天 有人告诉你，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这个夏天，听说非洲朋友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这个夏天，开始流行 freestyle。 这个夏天，精英都在听经典969。 经典969五周年，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 从2018年起，北京市将实施新中考，调整中考考试的科目和分值，这是小学科史地生政多年来首次经历中考。作为新加入中考的学科，历史、地理、生物、政治这四门学科的难易度以较易中等难度试题为主，有不少老师表示试题的总体难度适当，同时每科都将包含十分开放性的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分数。经典969则令带你听资讯。北京市食药监局近期加大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监管，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要求批发市场每天对生鲜畜肉、鲜活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农产品进行快检，提高本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北京市的门头沟正在积极打造创业圈、投资圈、生活圈三圈融合的创业服务体系，其中一项新措施是对驻区的小微企业提供租房补贴，补贴最高可达50%。北京警方依托品案行动，对买卖交通违法纠纷违法犯罪活动开展了专项打击。8月30号，经过缜密的侦查，对全市9个交通执法站的违法人员统一实施抓捕，一举抓获有偿消分的分虫34名，现均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夜太黑，林忆莲。从这首歌背后的钢琴，你应该可以听得出来是李宗盛的创作。20年的流行音乐发展，留下来的都是我们极具个人风格的经典作品。那些创作人能够留下名字的，都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提笔伏案、孜孜不倦创作大量作品的音乐人。下面这首歌来自陈明，《为你》。

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然后默默告诉我初恋多忧伤。这城市一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 这首歌是高晓松的模范情书，他会写让人心潮澎湃、无比甜蜜的情歌，也会写深情忧郁的诗歌。当一个艺术家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爱情上升到艺术层面的时候呢，他的爱情似乎有了指导意义，也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典范。在情歌里面的爱情，我们可以相信，因为他们永恒地停留在了那里，就好像当初我们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样子一样。下面这首歌，老狼叶蓓，青春无悔。

我各分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神明想让人类寄出最好的明信片，于是有了瑞士。上帝赋予了它无与伦比的美，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静谧优雅的琉森湖，以及幽密的小镇。白天乘船游于琉森湖中，感受大自然的优美，天之蓝，山之绿，水之清，上下融为一体。微风拂过，波光粼粼，静谧而优雅，远离俗世的喧嚣和浮躁，周围的景色使一切变得梦幻，宛如童话般的仙境，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湖边和岛上的山上住着一栋栋传统欧式建筑，又仿佛使人回到中古欧洲。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无与伦比的美，可谓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在瑞士高中的一次即兴考试中，校长令学生画出一座山，所有学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统统都画出了马特洪峰，足以看出马特洪峰在瑞士人心中的地位。马特洪峰是阿尔卑斯山最美丽的山峰，也是瑞士引以为傲的骄傲，以其一柱擎天之姿直指天际，其特殊的三角锥造型更是阿尔卑斯山的代表。每当朝晖夕映，常年积雪的山体折射出金属般的光芒，对于观光客而言，马特洪峰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景，然而对登山者而言，马特洪峰却是一处难以攀登的极限挑战。尽管马特洪峰不是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山峰，但却是最后一座被登山者征服，它也因此吸引了无数数不清的攀登者，而他们总结出来的失败与教训，足以积累成一本关于攀登历史、文化情节、高山梦想厚重的羊皮书。欧洲之巅的少女峰在瑞士的腹地，受拔地而起的阿尔卑斯山脉影响，伯尔尼地区高高隆起，成为一块云集众多、雄伟峰峦的云中之地。其中以秀美而闻名的少女峰是伯尔尼高地上最迷人的景色。在瑞士有一则古老的传说，传说天使来到凡间，在一座美丽的山脚下居住下来，并且为他们铺上了无尽的鲜花和森林，镶嵌了银光闪闪的珠链，还为他们许愿说，从现在起人们都会来亲近你、赞美你并爱上你。这座使天使都心醉的山，说的也就是瑞士的少女峰。少女峰并不是欧洲的最高峰，它巍然屹立在伯尔尼的东南方，被称为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之一。少女峰海拔4158米，横断18公里，宛如一位少女披着长发、银装素裹，恬静地仰卧在白云之间。面对平静如镜的图恩湖，极目可远眺纯美的少女峰，空气清新的好像经过过滤一样，让人如置身于仙境之中。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中

典九六九连接经典五周年。 周年 九月五周年台庆月系列活动明谢单位乐车帮，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三亿车主养车标配，中国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乐车帮 APP。

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季节不停更迭，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冽，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是你在脑海。

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他，但却听得到，呼呼呼，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欢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才会来到 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